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谢谢郑姊妹带领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也是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来到我们麦城教会的，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因为正好是我的儿子今年要上大学，他很高兴也申请了很多学校，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这个 Madison 这个学校，这个大学，就很高兴他被 Madison 这个大学接受了。接受以后呢，但是他没有说是不是要来，但是呢，他问我，他说：“爸爸，你知道你能不能跟我说，你是在大学里工作的，一个大学的好坏，靠为什么这个大学说它排名好，这个大学好，为什么？”我想了想，我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挺好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大学的排名，看这个大学的这个那个。后来我想了想，其中有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大学的员工，他们敬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第一天来到这个大学的时候，这个大学就像一个两刃的剑，因为他的名声摆在那个地方，他在磨这些教授们，让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努力搞研究。另外一个就是磨我们的学生，每一个到这个学校来的学生，不管你原来的背景怎么样，你来了以后都是看着学校你在兢兢业业的工作。所以的话，当这个学生经过几年的这种两刃剑的磨的时候，这个教授们一个个的都开始在学术界都有所造就，同学们当他毕业的时候，也就是处处事事为学校的名争光。所以这个学校有个非常好的校友，这些校友受到了这个学校的名的操练，他们为这个学校争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其实我在想，上次我跟大家分享来讲到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我拿了两个信封，大家还记得吧？这信封一个是叫我，一个是生命，还一个是耶稣，三个信封。我们跟大家提出一个，说一个人要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要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但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关系。我们的生命不允许与十字架隔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所了解的。因为十字架就像这么一把剑，它在不断的磨练我们，它在不断的造就我们。但是十字架这个信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年年底到芝加哥参加的福音大会，它的主题就是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上，尤其是现在的后现代社会，我们发现很多人，包括美国的很多教会，他们到教堂里来，他们不是说看重的不是十字架，也不是生命，他们看的是一个建筑物。有很多新到美国的一些中国同学，他们看的美国很多尖顶的这种十字架，他们把它当成一个建筑物。他们也有很多很可惜，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你做调查的时候，很多美国人都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很可惜他们这些基督徒走在大街上，他的生命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生命没有和十字架联系起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十字架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相信的人，也给还没有相信的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要有生命就要有耶稣，而耶稣和十字架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说我们要用十字架操练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个题目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我根据曾长老给我排的计划，我还要来几次，所以我以后再来这三次，我要分三次来研讨十字架这个真理，是一个不疑不惑的一个真理。今天我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次跟大家探讨为什么是个不疑不惑的，英文我讲叫 non-paradox， 就是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是非似非而是的道理。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讲了一个中心的主题。这一段经文当中，大家读的经文讲了说，中心的题目就是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听起来是有一个似乎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确实是一个不疑不惑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大家再把这段经文，我们再可以给它再来读一遍。我这个已经打上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好，二十三节，请。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要侍奉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必不尊敬他。我们这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就让我们看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话，让他进到我们心里来，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得到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愿意跟从你。主啊，我们知道天父也是在必然尊敬我。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门求，阿门。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是在十二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说一开始是有几个希腊人。我们可以从实际上这个背景就是说第二十章就开始讲起来，大家打开圣经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有几个过节做礼拜的人当中呢有几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要来见耶稣基督。他们见到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他们就找耶稣呢，他们可能早就听说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们这些希腊人，我们没有探讨过他是真是真正的希腊人呢，还是居住在希腊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移民。不管他们什么人，我想他们在希腊这个地方，他们受了很多古希腊哲学的这种教导，受的这种文化的熏陶。但是听到他们主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他们慕他的名，有可能是在慕他的名来找耶稣基督，他们可能不认识，所以他们找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腓力，腓力又找到安德烈，他们一起来找主耶稣基督，可能是要讨教问题，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所以腓力就告诉安德烈和腓力一起告诉耶稣。耶稣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了一段非常重要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开始第二十三节，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在约翰福音里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叫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原文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时候到了，要人子得荣耀。人子得荣耀是这个时候到的一个目的子句。这个地方讲到要人子得荣耀，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对这个时间的观念非常清楚，因为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他知道什么时候时间到，什么时候时间没有到。在此之前，耶稣基督讲了时间没有到，对比的很强烈啊，他讲了几遍我的时候没有到，大家记得不记得？因为这段经文我们读得很熟悉，约翰福音是我们读得最熟悉的经文。因为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教会的弟兄跟我讲，你要开始读圣经先从约翰福音开始读。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很多遍，我请问大家一样，耶稣讲说时候没有到，他这里面讲了几遍？五遍，是不是五遍？真正讲了五遍。所以呢，这个五遍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五遍。时候没有到，他讲了哪五遍呢？第一个就是说，一开始在耶稣在他母亲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他讲的说，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但这是第二章第四节，但七章第六节他又讲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七章第八节又讲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满，第七章三十节讲了说，讲了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们想捉拿耶稣无从下手，在八章二十节也讲到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约翰讲了五次。在此同时，约翰也很有技巧的讲了五遍说时候到了，这我不知道是一个偶然还是约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说时候到了讲了五次。这里面讲的说这个二十二章二十三节是第一次讲的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而且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又讲的说我这个时候求我脱离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也到了。十三章第一节讲到的话，自己归离世归附的时候到了。第十六章三十节讲的话也讲到说已经时候，且是已经到了，时候将到。十七章第一节也讲到的话，天父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讲的话是要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这个地方真正属于达到一个高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到世界上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有时候经常做传福音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干什么来了？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是把水变成酒，可以让瞎子能够看见，瘸子可以行走，行了很多神迹，可以让很多人吃饱。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就一件事，就是走向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受苦达到一个高潮，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达到顶级的这个时候是他的荣耀的时候，也是神让他高升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人在受苦达到高潮的时候，恰恰是他的时候。这是耶稣基督的人生哲学。我们人往往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人生哲学，我们人看起来似乎是不行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这下面第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了三个原则，耶稣基督人生哲学的三个原则。第一个，他是从一个植物界一个由死而生的原则，听起来都是似是而非，有些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似非而是的一个真理，是一个不疑不惑的真理。第二个，讲的耶稣的人生原则。第三个，我们讲侍奉的人生。我们从三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些探讨。所以这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植物界由死而生的这么一个自然律。因为耶稣基督在第二十四节讲了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听起来好像很多人查经的时候都查起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长出来没有死啊，麦子还活着的，为什么要死？所以我们对这个死这个概念有时候不太清楚，什么叫死？圣经里面多次讲到死，但是这个地方讲出一个原则，就是由死而生的一个自然律。这个植物的自然律很有意思，跟人动物不一样。我们人要繁殖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动有很多下一代，我们要有生儿育女的时候，父母不但要把孩子生出来，而且要有抚养他的义务，子女可以几代同堂都可以的。植物界不是这样，植物界很绝大多数植物，它结出种子来以后，它的整个生命状态就变了，最后就死了。所以这是植物界的一个道理。那么什么叫死？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死，我不知道大家对死这个印象是什么。这个死实际上这个讲的意思是一种隔绝。什么叫隔绝呢？就是说你从你这个群体当中被分离开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一个种子它是有生命的，但是这个生命是它和它的群体隔绝了，到了一个地方被土埋起来，它的生命的形式发生变化。我又一次，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讲说，一个几个来留学的学生，我说你愿意来美国留学吗？他说我愿意来美国留学，我要来求学来。我说我将来他要想在美国拿绿卡拿公民等等等等，很好。完了，我说如果假定美国是这么一个国家，就是说你下了美国的下了飞机带到美国的国土上，你进海关的时候马上给你发一个绿卡。第二个，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去读书的时候保证有你奖学金。第三，你毕业以后马上给你工作，而且永远不会把你解雇的工作。第四，你有了工作以后马上给你发美国公民。好不好？都好啊，很好。但有一个条件，从此之后你和你中国的家人再也不许来往，不许通信，他们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你愿意不愿意？他想了想，他说我不愿意。我为什么呢？他说这不跟他们永远就隔绝了吗？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你。对亲人来讲，你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对你来讲，你的亲人死活跟你毫无关系，这是一种隔绝。弟兄姊妹，死亡是一种隔绝。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一个种子它愿意离开它的仓库中，它能够出来埋在土里面，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它要改变这个死。死是一个隔绝，但是感谢主，这我们都是在隔绝当中。为什么呢？以前我们讲我们死在过犯当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跟神是隔绝的，这个死就是跟神的隔绝。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死而复生。为什么？我们跟神沟通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死的真正的含义。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致死亡反得永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再跟神隔绝了，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所以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这个地方其实翻译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这个麦子你不管怎么样你是一粒。我记得我以前看到一个故事，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说埃及的古坟墓挖掘坟墓的时候发现被埋葬的坟墓中有那么几粒麦子，但是这几粒麦子已经有几千年的埋在地上，已经真正的死了，它没有发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麦子如果没有埋在地里，它仍旧是单独的一粒。而且当时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说仍然继续是单独的一粒，不论你活得多久。请注意，这是耶稣对谁讲的？对要跟从他的，对这些希腊人也讲的。他讲的是一个由死而生的原则，他讲的人生哲学。这个人生哲学由死而生，希腊哲学中根本没有这个原则，所以对这些希腊人听起来他们是觉得跟谈天书一样。这是基督的人生哲学。弟兄姊妹，请问中国哲学中有没有这个原则？根本没有。我们中国一讲话叫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原则。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这个原则在圣经中多次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原则，它有证据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吧？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讲到，他在约翰福音中多次讲到，在第六章的35节到50节中讲到一个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耶稣说，35节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48节讲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讲的这个话犹太人听得非常刺耳，说这人讲怎么说我可以吃他的肉，他们听着非常非常刺耳。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们不愿意听。而且54节讲的话，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没有？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他讲这个和他的生这个哲学思想是在一起的。若一个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他说但一个种子若被埋在地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姊妹啊，我记得我上次听李定武牧师讲的一个故事，他说那次在 Rutgers 大学里面，他有一个教会聚会的，有一个弟兄是一个博士后，这博士后是学什么呢？学这个种子动力学。什么叫种子？我说我是学计算机，我也是学控制理论，讲很多动力学的东西。什么叫种子动力学呢？通过一个种子，它有坚硬的壳，当它埋在土里以后，它的生命，它有一种能力，它有生命，不但有生命，不但有能力，它可以钻破这个坚硬的壳，可以出来。不但钻破这个壳，而且有方向感，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它很奇妙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看着很弱的一个东西，居然有这么强的力量，而且可以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夏天春天都有这个经验，我在农村的时候，过去我以前下过乡，我看到春天农民撒种的时候，把很好的麦子撒在地里面，把土埋上，我心里还犹豫这些种子就怎么办呢？会不会长出来？没想到过了十天二十天，一片绿油油的，整个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种子的力量，这个地方又讲到耶稣基督的，就是说他自己是他会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长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件事情，说人要得真生命，只有经过付代价才能得来。耶稣基督多次讲过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而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讲的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耶稣基督这个讲到死跟门徒一个讲的很清楚，说你要付代价。其实付代价这个事情很困难，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说，对还不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说，他的生命中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生命，他的目标就是自我名利地位享乐。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心里没有主的话，他有三个目标，人生有三个目标，或者是一，或者是二，或者三个都有。一个就是说名利，有人说不要名利，但是我要地位，或者都不要，我要享乐，今生苦短，就是三者聚其一。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往往信了主以后，这三件事情在我们心里边仍然有很重要的印象。所以的话，基督徒也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若不付代价，你对周围的事毫无影响，你的今生，你今生今世，你不会给你带来丰盛的冠冕，不会给你带来生命的意义，你仍然是你单独的你，你对主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像一个种子不埋在土里，它一点用都没有，对世界一点影响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如果不被十字架磨练，一点用也没有，我们对周围的人，对周围的物一点都没有用。但是你的生命如果不付代价也是这样。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引出了我们讲的耶稣基督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说人的真生命唯有通过牺牲才能得着。所以二十五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弟兄姊妹，耶稣用了很强烈的对比，你看啊，爱惜和恨恶，爱惜的人就一定要失丧，恨恶的就要保守，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不可能保全生命。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讲的时候，在 就引出了我们今天中心的题目。这句话在福音书当中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这句话是福音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不是随便讲的，因为这有证据。为什么呢？这一句话在福音书里面出现了几次？六次。有时候我们很多经文讲了很多次，但这个地方讲的是六次，每一次都和十字架有联系。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讲到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讲到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讲到说，也是一个同样的话，为我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生命。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同样的话，但讲的更强调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七章也讲的话，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弟兄姊妹，爱惜这个词什么意思？爱惜这个词，什么叫爱惜生命？爱惜就是很关注的意思，你关注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我发现最近回中国去了几次，尤其是到早晨，我发现到公园里面去看很多退休的人，其实很多退休的人我看着岁数比我都还小。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很多退休的人呢，大概现在好像说男的是五十五岁六十岁就退休，女的五十岁就退休。他们做什么呢？每天在公园里锻炼身体，说身体是最重要的。而且见到父母见到朋友，他们问你第一是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唯有你的身体是最主要的，你要好好关注你的身体。我说没错，弟兄姊妹，这个叫爱惜，这个叫关注。但是我没有说我们不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今天早晨看到祷告的事件，我知道有很多的亲人都在生病，我们在为他们祷告，我们都关注他们。但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地方的关注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那些专注于个人成功、专注于个人利益的人。其实这个思想有点说针对古代的一个思想，叫弗洛伊德的一个思想。弗洛伊德的哲学怎么说呢？大家很多有没有学哲学的一定会有，你没学过哲学也知道，弗洛伊德他讲人生就是自我享乐，外在的事情都是满足自我享乐的工具，我们一切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这个思想现在被发展成了后现代主义，就是所谓的这个八零后九零后的这个主义，就是说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我的一个主体，以个人为中心，现在已经大大的放大了。这个叫关注，这个叫做爱惜。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的，如果你是一个一切事情出现以后先是为自己想，我不能丧失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如果你是一个专注个人利益的人，专注个人成功的人，你就得不到这个生命。另外一个词，恨恶。什么叫恨恶？恨恶是犹太人的一个语法，圣经里面多次讲的，恨到一个地步恨不得把他杀掉，这个叫恨恶。保守这个词也是这段出的一个词，弟兄姊妹，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读的关键词保守，在这个希腊的在那个原文中用的是一个军事用语。怎么说呢？就是保守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阵地。这是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经常看到，这个叫保守。保守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如果说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你如果要你要坚持，如果你专注个人自 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失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一个崇高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生命的本质，一种可以跟神直接相交的，可以维持到永远的一个生命。这就是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不能保全生命。但是我们人都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包括很多基督徒，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去年八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推出一个计划，为了促销美国的汽车，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有人叫做 Cash for Clunkers Program， 就是说你如果把你的旧车拿来这个捐出去，政府给你最多4500块钱，把这车给你彻底砸烂了，就变成一个破车。所以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当时好需要一辆车，我有一辆老车，这个老车也很老了，老出问题。我说，哎，这是个机会，我就把老车就开到车行里去。我说我这车不要了，能不能给我一个新车？他说好啊，马上一算，给你4500块钱，减价4500块钱，我很高兴。我说，哎，可是我这个老车我开了十几年，我很喜欢，而且还能开。我说能不留给我儿子开？我想练。我说能不能这样？我既买你老车。你把这个既买新车，把老车呢用很便宜的钱卖给我，可以不可以？他说不可以，这个车要砸烂送到这个junkyard 这个旧车厂的。说你要新车，你就不能有老车；你要老车，就没有新车。我说好，那我就把老车扔了算了。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愿意有自己的老生命，我们既要有新生命，又要有老生命。或者换句话说，我又要天国，我又要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但是我的老生命还想留得。就是说中国人讲说，鱼翅熊掌可以兼得，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不对付自己的旧生命，你就不可能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和我要做的一件事，要转移自己生命的焦点，从关注自我到关注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新生命一定要付代价。有时候我们我跟我太太有时候讲，有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发现教会有些人，哎呀，这几个人老背后评论人，这几个人很自私，这也是个自私的人。我从小就有个概念，有的人很自私，我不要跟他交往，他老想占人便宜，我跟他隔着远一点。我把这种思想带到教会里，老师说这几个人很自私，别看他信主了，他还是很自私。其实我想我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往往评论人，但是这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人如果是一个你从小受的教育也好，环境也好，你说遇到问题比较关注自己，遇到问题总是为自己想，不为别人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你的新生命要付代价。如果你是遇到问题先想自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出问题了。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讲的，说你要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界上你要丧失生命的就要得到新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说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老去责备别人，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怎么样，这个问题出了问题是因为怎么怎么怎么样，不是我的原因。弟兄姊妹，这个是就是讲起来很奇怪，亚当夏娃当他们背离了神以后，他们所表现的第一个罪性就是这个，叫闻过是非。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们背离了神以后，他们躲藏起来，耶稣这个耶和华找到他们，你怎么吃了树违背我的教导，为什么吃了树上的果子啊？先跟谁讲的？先跟亚当讲的。亚当怎么说？这不是我的错，是你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责任在谁？不在我，是你。你要不造的女人，我就不吃这果子。好了，耶和华又找到夏娃，你怎么也有你的男人吃果子呢？他说不是我要吃，是谁？蛇。人都会闻过是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最深的这个罪性，你要不拿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付，你把它带到新生当中，你会出问题，你得不到这个永生。弟兄姊妹，这个需要我们一辈子要对付的。 同样一个，我们遇到问题以后，我们先考虑自己。我也知道我们麦迪森教会也正在要有牧者，将来也要找一位牧师弟兄姊妹，或者说什么找牧师之后，或者我们总是要评价这个牧师怎么样，那个牧师怎么样，这个牧师怎么样，这个那个怎么样，这个弟兄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想遇到问题，我们要想我从我自己做起。我们这个教会要复兴，要奋兴，要为耶稣基督发光，我们从我们每个人做起。当你生命有了改变以后，你不要责备别的人，这个问题都是因为谁谁谁的问题，要不是这几个人，我们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自己想我们生命应该从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也为这是祷告，求神，我们求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合我自己。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侍奉的人生才是最珍贵的人生。第二十六节怎么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第二十六节里面出现了一个字，这个字出现了六次，是什么字？我。这个我指的不是我自己自我，这个我指的是谁？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就讲了一个词，耶稣基督是整个信息的中心，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这里面我讲了六次，讲得很清楚，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他是神。所以这里面讲了三个部分，有三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是选择的侍奉，第二个就是说要听从命令，第三个是结果得到福气。首先我们看这里面也有一个若字，若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英文叫 if， 就是有个选择的意思。换句话说，服侍主是一个人的选择。弟兄姊妹，你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侍奉主。当时第二个，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就是说就要跟从主，这个不是个选择，这是一个命令，就是说若有人要侍奉我，就当跟随我。不是你要决定要侍奉主的话，这是个命令，你不能说我不愿意这样。就跟你当了兵以后，你选择参军，你参了军以后，你就要听长官的话，你不能说想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不可以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这是一个命令，中心还是要转移将的焦点，从我们享受耶稣。哎呀，在主内多美呀，我有平安喜乐，我敬拜，我享受耶稣。但是这个地方要转移到一个什么？侍奉。侍奉的人生是最尊贵尊贵的人生，因为最后讲的说我的父必尊重他，这是一个多么尊贵的人生啊。我在想起来前几天我在网站上看到一个照片，讲到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霍金，这个人是个残疾人，坐在轮椅上，但是他几年前在美国去得了一个奖，去年什么时间是奥巴马总统亲自发给他的，奥巴马很尊重他，低头把那个奖挂他的脖子上，拿在他手里。弟兄姊妹，他得到总统的尊重，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尊重是来自神的尊重，我们的天父必尊重他，这个是一个多么尊贵的人生。但是关键说，你如果不转移焦点，你还是你。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很好的例子，在旧约里面呢，我们都读过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在五章十三节讲到一个故事，说约书亚的面临征战的时候，他有一天走出去，看到前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刀，他就去问他说你是要帮助我们呢，还是要帮助我们的敌人？这个人根本没有回答，就说什么，说我来了不是要帮助谁，我来了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的。这个换句话说， 耶稣呀，原来把这个人当成一个客体，我是主体，但是现在反过来，耶稣呀说，主啊，你吩咐我做什么？耶稣呀学到一个功课，现在的中心不是我，而是耶和华的元帅，他是主的一个精兵。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战争，我们要向约书亚问主有什么吩咐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主耶稣是主体，我们是客体，主耶稣基督需要的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供利用求平安或者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这么一个神灵，而是一个可以指示带领人生命的方向的主体。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离开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思维体系，不要老想别人是好人和坏人，而是说我是不是符合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选择了要服侍他，而且你接受命令要跟从他，不管主到哪里也要跟从他，而且他的父必尊重他。弟兄姊妹，生命的焦点很重要，我们不再为一些小事情所缠绕。我这个时候想到一个故事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大概在几十年以前，联合国有个第二任的秘书长叫哈马绍，中文大陆翻译成叫哈马舍尔德，他在50年代的时候是联合国的秘书长，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个日记，这个日记讲到一个故事，他觉得非常很有意思，说想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呢，当时就在发现这个新大陆，整个全船的人都很激动，准备登陆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发现了新大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多么激动人心，多么大的目标，要登上这个大陆了。忽然发现有一个船员，一个水手，坐在舱的最底层，坐在那边不动地想，好像在若有所思。他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你不出来看看？他说，我在想什么呢？说我在思想我家乡，我的那个西班牙的小镇上有一个鞋店，鞋店有一个老鞋匠，这个鞋匠呢生病快死了，我在想如何能够回去接替他的这个位置，去继续做这个鞋，我怕别人，我在想怎么能够捷足先登，省得别人把位置占了。他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哥伦布就说，你看这么大的一个事情，这么伟大的事业，你却切去想你街头的一个破鞋店，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的焦点如果错了，你生命中的中心不是为主耶稣基督，你会失去你的中心，你整个人生全局就失去了平衡。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从第一个原则，植物界由此而生的自然律，我们知道我们人要离开自己的舒适的环境，我们要付代价，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结果子，你对世界才可以有影响，你做的事情才能符合耶稣基督的旨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牺牲，我们只有牺牲才能得到真正的属神的平安，这个是很重要的，带来真的生命。第三个就是说，只有侍奉才是最珍贵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在 Madison， 在这个教，在这个学校的旁边，弟兄姊妹，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门徒的大学校里的学生，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就在磨练我们，让我们在经过这个大学校的人出来以后，都可以为这个学校，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发光。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为这个教会发光，我们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发光，变成一个耶稣基督最最喜爱的校友，作为一个门徒。上个星期在我们 Milwaukee 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培灵的一个聚会，我们知道有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有不少弟兄姊妹到了那边一起参加了一天的培灵，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一起认罪悔改，一起求圣灵的光照。我就看到一个场面让我很感动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另外一个小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祷告， 大家在一起认罪悔改，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弟兄姊妹，我看了我实在高兴，可能几年都没有看到这个景象。我们在一起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我们人的生命只有自己付出才能真正得着。我现在想做一个祷告，我想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一个小小的呼召，就是说如果弟兄姊妹没有机会来到我们米城参加上礼拜参加这个培灵会，今天我想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愿意做一个祷告，说我愿意今天开始改变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以自我为中心转为耶稣基督为中心，我愿意认罪悔改，我愿意侍奉主，我愿意跟随主，我愿意付代价，我愿意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话，我就请你能够站起来，不用走出来，站起来，完了以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继续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罪人，我们死在过犯中。主啊，我们原来都是在罪恶当中，我们背离了你，我们和你隔绝，但是主，你派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代价，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永生。主啊，我今天愿意做一个选择，我愿意能够来到你的学校当中。主啊，我愿意选择侍奉你，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转靠自己的信靠对象，我的生命的焦点从此以后不再关注自我，而是到关注主耶稣基督。主，我愿意付我的代价，我愿意成为你的精兵。主，弟兄，主，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个心里感动的，愿意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做祷告的，我们就请你站起来，我们一会儿结束以后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看到弟兄姊妹有的站起来了，如果你愿意站起来，我们愿意说，主，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我今天开始愿意用十字架操练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看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说，我愿意以后想问题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我待会儿请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刚才站起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聚集在前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吧？谢谢。